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总有一些是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不同于城市的空气，总有一些是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哦，这些都需要你发动引擎，去主动探寻在路上的一份精彩。握好方向盘，认真的开吧。我是 DJ 戴毅，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 嘿，带你出发如约而至，就在每个周末早上的七点钟到十点钟，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一声周末的问候。早上好，我亲爱的朋友，我是戴毅。今天这个早晨呢，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在今天这三个小时当中的一半的时间，我将会带你原地穿梭，好像是搭上了光速航班，一秒钟来到了上海。嘿，是的，没错，是在上海的东方体育中心，也就是在两天前的时候，那里刚刚举行完了第28届东方风云榜棒音乐盛典，所以我们带你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一次音乐盛典的实况，同时呢，也向更多的歌迷来展现一下2020到2021年度华语乐坛的一份优异的成绩单。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第28届东方风云棒音乐盛典。 夜色在暴走，明星在街头，音乐唱进胸口，体力插进风头，大声的音乐，动感一零一，最有电力音乐 Radio 一零一，做你的好朋友。 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就像树木扎根大地，就像种子和泥土相依， 风里雨里航程壮丽，千里万里阳光在心里， 我的梦想照耀前方，你的信仰点燃勇气， 我们一起奋进竭力，让我 里雨里杭城壮丽，千里万里阳光在心里， 我的梦想照耀前方，你的信仰点燃勇气， 我们一起奋进竭力，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耕耘土地，我们自信，我们前行， 我们前行， 看中华儿女走向新的天地，看中华儿女走向新的天地。 再一次谢谢力量之声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绎。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歌迷朋友们，此刻我们正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欢迎各位来到第28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来自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孙文佳。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的主持人汪凯。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冯琳。 今年恰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首百年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正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新的天地》里所唱到的那样，风里雨里航程壮丽，千里万里阳光在心里，中华儿女如今正迈着自信而矫健的步伐走向新的天地。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其中文化自信就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 中国的音乐文化呢，浩如烟海，灿若繁星，而流行音乐则是当代大众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流行歌曲也更加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纵观整个华语原创乐坛，一批又一批的音乐人正用自己的青春才情，把梦想时代正能量一一书写成了歌曲。而28年来，每一年我们也将广为流传、深受大众喜爱的优秀流行音乐一一记录在册，汇聚成原创乐坛的成绩单。 那么今晚即将要登上音乐盛典舞台的歌手和音乐人，他们在2020年到2021年度都交出了令人满意和漂亮的作品答卷。不论是将国风发扬光大，还是将流行唱出了新的态度，不论是屹立潮头的新鲜表达，还是对美好生活的歌颂，无论是新人还是老将，他们都称得上一个字，那就是棒。没错，棒就是我们本届音乐盛典的主题，用最棒的原创精神唱出最棒的音乐态度，表彰华语乐坛棒棒的音乐作品和棒棒的音乐人。 今天的演出除了在东方卫视跟动感101实况播出之外，也会在全国音乐广播联盟各家音乐电台同步放送。接下来要即将登上舞台的这位歌手呢，每当他在国际的舞台亮相，每当他唱响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他的身上总是伴随着一抹中国红。而今天晚上他也会首次亮相我们的盛典舞台。马上让我们有请的就是全能音乐人，他是 王嘉尔，有请。 You call me my name, but I keep on hoping nothing has changed. Yeah, we keep on touching, but we don't feel. It feels like you're letting your hands off the wheel. Hey, what if I just hold on for a while? Baby, there's no clock quite like want it. Don't leave me loving you. So why we gotta check into the hot brick hotel? Oh hell,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myself. I don't wanna go home, no way. Without you, ain't gonna be good for my health. And every wrong old man leads straight to your heart. So I can't leave you tonight. No, not tonight. 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From the passenger side, yeah. 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Baby,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周六的带你出发，我们在这个早晨将会带您领略并且感受一下刚刚在上海结束的第28届东方风云榜棒音乐盛典的演出录音的实况。众多歌手的 live 演出也将会通过多家音乐电台以及多平面多角度面向全球华语歌迷播出。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有哪些歌手登场。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音乐人呢，他其实跟谭旋老师啊也有多次创作方面的合作，而且他本人的2020年也同样值得被铭记，因为他首次参与到了并且是全面参与到了自己专辑的创作过程当中。这位歌手就是再度光临我们音乐盛典获得本届最佳唱作歌手的阿云嘎。 欢迎阿云嘎，恭喜嘎子连续两年打卡我们音乐盛典的阿云嘎呢，在2020年是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华语音乐剧概念专辑《不朽的 The Art》。阿云嘎在专辑当中呢是化身了演唱人、创作人、制作人，包揽了音乐产业当中的多个工种，可以说是身兼数职。因为大家一开始认识嘎子的时候是音乐剧演员，现在变成了原创歌手，这个转变当中自己还习惯吗？ 其实一直就是做这个工作，对，音乐剧也需要创作音乐的这一部分嘛，所以这个是特别快乐的一件事。 是把这个爱心传递给所有爱音乐的朋友们，再次谢谢嘎子。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欢迎的阿云嘎， 掌声欢迎。 电光看海鸟掠过我的窗，没有声响。我以为会这样睡下去，再不醒转，任凭天地将我埋葬。我已忘记我曾活过，丢了看官悲伤，此刻我站在惊涛骇浪大海之上，我仰头望黑暗中 再不心酸，听候潮汐将我送还。我已忘记我怎活过，丢了感官，悲伤此刻 带来充满丰富情绪的表演。接下来有请汪苏泷带来他所理解的娱乐世代。 快乐与悲伤，我才很宽阔，我想更自由。我亲手燃起一抹无名火，不附魔，不沉默，对抗午夜的钟响。快快掌声投降，砰砰跳，心砰砰的跳。砰跳，心砰砰的倒数着一秒，生命的一秒，我叫声的信号，让我祈祷这一秒，地阔天高，手举高，被你看到，呼唤我炽热的燃烧，将人生剧本展开。一句是现实，必须句后来。我在过程时候，我明白，演自己最自在，最困难。喜剧是日常，比悲剧平凡。住了就模样，蹦蹦跳，心蹦蹦的跳，蹦蹦跳，心蹦蹦的倒数着一秒，生命的一秒。蹦蹦跳，心蹦蹦的跳，蹦蹦跳，心蹦蹦的倒数着一秒，永恒的一秒，已经准备好。蹦蹦跳，心蹦蹦的跳。心砰砰的倒数着一秒，生命的一秒，在掌声的信号，让我祈祷这一秒，地阔天高，手举高，能被你看到，呼唤。 感谢汪苏泷把对舞台的热爱演绎成歌曲。接下来有请张靓颖唯美演绎《天堂旅行团》。 如果平凡有罪，我或许该忏悔，回首这一生，为什么如此狼狈？曾经熠熠生辉，怎么随年岁慢慢颓废？我的梦落满了灰。当我遇见你，遇见了你就像跋山涉水，遇见了月亮以后天黑，心上皱纹那天借一点月光，天堂如有人高高在上，请你低头看我的快乐，勇敢困在苦难之中，等待希望。感谢你早发赠予我一颗他，像缠着琐碎，慢慢压弯几被循环的疲惫，有太多要面对。想过给自己一次聚会聚焦，像天堂的门扉，或许能全身而退。悲伤的决定，还好我遇见你，遇见了你就像跋山涉水，遇见了月亮以后天黑，心上就问那天借一点月光，如有人高高在上，请你低头看我的快乐，勇敢困在苦难之中，等待希望。感谢你早发赠予我一颗糖，若山花有换季，要用什么来赢？遇见了你就像跋山涉水，遇见了月亮以后天黑，心上皱纹那天借一点月光，天堂如有人高高在上，你再低头看看我勇敢 谢实力唱将张靓颖带来唯美梦幻的深情演唱。接下来有请黄龄带来中国风歌曲，唱出她心中的醉。 低头思故 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启动二十一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二十一天变革，零兔一的音乐传播革新，用二十一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隔绝无效流量音乐，让听觉审美回归，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Everybody come on, let's get down.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带你出发。 嗯哼，周末好，继续是带你出发，来自 FM 九七四。今天真的可以做到瞬间带你穿梭到另外一座城市，去感受那里的音乐盛典。这就是第28届东方风云榜棒音乐盛典的录音实况。 谢谢歌手们的精彩演绎，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第28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刚刚几位歌手的舞台啊，真的是又好看，歌又好听。而我们的音乐盛典呢，一直都是追求真音乐、真流行的理念。今年呢，我们也是推出了棒的主题。 是的，像刚刚啊，张靓颖仿佛置身在森林仙境当中，演唱了新歌叫《天堂旅行团》。你知道吗，佳佳？刚刚场景当中的那个白马也是有名字的哦。 哎，叫什么？ 它叫阿莫啊，寓意就是真爱了。而黄龄姐姐呢，则是在古色古香的庭院深深当中，非常有意境地吟唱了诗仙李白的名句。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各位来揭晓本届盛典的荣誉：年度人气歌手、网络影响力女歌手、微博人气歌手的获得者。让我们恭喜 The Night 刘雨昕，欢迎刘雨昕。 欢迎。 是，当然刘雨昕今天也要作为 The Night 的代表哈，来摘得属于最受欢迎组合的殊荣。 The Night 刘雨昕，坚定的音乐态度，真枪实弹的音乐作品，不断精进的专业实力。The Night 刘雨昕呢，也用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朝梦想迈进。而且呢，在盛典筹备期间，我们和微博共同发起的东方风云榜话题互动，在此期间刘雨昕也获得了我们和微博共同颁发的微博人气歌手的荣誉。恭喜恭喜， 今天晚上收获颇丰啊，所以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表述的吗？ 首先非常开心我们 The Night 可以拿到这份荣誉，其实对于在临近毕业之际的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九个人的支持和陪伴，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认可和支持，然后我相信有了这三份肯定也会让我更加有坚定的决心，想要做好，用心做好舞台，用心做好唱跳，用心做好音乐。有了这三份用心，也会成为更好的刘雨昕。所以谢谢大家。 接下来有请 The Night 刘雨昕带来帅气舞台 Of course。 Yes, of course. You call me when you want me, baby, when you've never been before. That's a given, that's for sure. Looming in the eyes, we'll try to let it run its course. 是我太寂寞，不会说胡为了 never had a chance. 经历过太多习惯隐藏， I've been waiting now to take my chance.身体跟着了你，温柔你 Fast lane and highway， 寂寞暧昧没有入睡，沉醉的体会你的余味，就是像追梦。 Yeah, you already know That's of course You got me when you want me, baby, when you never been before. That's a given, that's for sure. Looming in the eye, I'm gonna try to let it run its courseYou got me when you want me, baby, when you'll never be before. That's a given, that's for sure. Looming in the eye, I'm gonna try to let it run its course.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揭晓荣誉了哈。 是的， 接下来我们要恭喜的是李艺彤获得了本届年度飞跃歌手的荣誉，掌声欢迎李艺彤。 欢迎发卡。李艺彤呢，在2020年末发表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 EP CD Lights， 用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展现了她作为独立歌手以后的更多可塑性。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梦与旅人》，李艺彤呢也是首次参与到填词以及和声的演唱，充分展现了自己的音乐才情啊。是的，所以想问问发卡，其实你和屏幕前很多的这个打工人一样啊，都是一步一步靠着努力实现了自己一个又一个的梦想，所以在接下来还有什么小目标要去解锁一下吗？ 在工作上要 get 什么新技能？ 在工作上当然是希望能够就是有更多尝试让我自己创作的机会，像之前的话因为都是跟随团体来一起创作音乐作品，所以自己很少有能够自己来发挥的 part， 但是现在因为都是在 solo， 所以希望如果以后还有更多这样创造新的音乐作品的机会的话，就自己会多多的参与，然后无论是填词啊还是在歌曲的选择风格上 上都会有更多的尝试的。 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今年是他三度光临我们的音乐盛典，我们也是一路见证着他在音乐上的播种与收获。我们要有请第28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年度全能艺人、最受欢迎 EP 和网络影响力男歌手的获得者，摩登兄弟刘宇宁，欢迎， 欢迎小宁再次回来。 刘宇宁在2020年的演艺工作当中继续稳扎稳打，2020年末推出了 EP《Listening》，这张作品朴素而真实，没有太过多的华丽的包装，而还原了那个我们最初遇见的刘宇宁，身上洋溢着那种特别珍贵的气质。除了音乐上的突破，小宁呢还参加了影视剧的表演，歌手、演员，解锁了多种身份，年度全能。当之无愧哈，要恭喜你的同时哈，很多人看你的直播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这个歌迷朋友们称你为熬音艺人，怎么样？这个称呼喜欢吗？ 对，喜欢，这是我自称的，在下熬音派掌门人。 厉害了， 兄弟刘宇宁， 哎，是很爱哈。那大家就会很好奇，熬夜如何能够活力满满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有什么秘籍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秘籍就是你熬完了，你得好好补一觉啊，对啊，嗯。 就是有时差的，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啊。那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更期待的就是炸裂的表演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摩登兄弟刘宇宁。 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中，你是云层之上的闪烁星空。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中。有多少汪洋大海里的梦还在心动，我并不需要你看到谁吹起了隧道，眼眸在人海，一个青涩的男孩等你走上这舞台，看着你的侧脸交换一个誓言，有一天为了让你期待，也许你会惊讶，也许你不说话，没关系，我在，我明白，直到夜的尽头，直到无人守候，我想你知道我会在不放手。穿过一片纯白，无边澎湃，四散零落着的孤单，默默忍耐，直到我登上冠军领奖台，真爱一定要留给你来带。如果你能看见眼中，你是云层之上的闪烁星空。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中，有多少汪洋大海里的梦还在心动？淹没在人海，有个青涩的男孩等你走上这舞台，看着你的侧脸交换一个誓言，有一天我也让你期待，也许你会惊讶，说话没关系，我在，我明白，直到夜的尽头，直到无人守候，我想你知道我会在不放手，征服一片纯白，无边梦海，四散零落着的孤单，默默忍耐，直到我登上冠军领奖台，金牌一定要留给你来带。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中，你是云层之上的闪烁星空。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中，有多少汪洋大海里的梦还在心动。 从容的飞。

想法，听一听就好，不喜欢就全忘掉。可以放肆疯狂，但一定要善良，追着自己的梦，做自己的对手。如果拥有感动，别忘了歌颂，带我到长大以后。如果拥有感动，别忘了歌颂，带我到长大以后。世界并不讨厌，开开包容一切，明天依然少年，这个时代会因你而特别。多一只笨鸟飞更高，嘲笑里跌倒，也记得微笑，横冲直撞，穿越风暴，从未飞到星空之上，做一片海浪，到天涯海角，等下次破晓，再卷起浪潮，炽热时光，自由荡漾。成为我自己的破晓，再卷起浪潮，炽热时光，自由荡漾，总会成为我自己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揭晓荣誉。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就是刚刚点燃了这个舞台，也是今晚拿下最受欢迎说唱歌手、最受欢迎说唱 EP 两项荣誉的小鬼王林凯，欢迎！ 欢迎！小鬼王林凯在2020年发表了自己从组合毕业之后的首张个人 EP， 从 M 到 W 的高速公路 EP 中收录了不同心境下由王林凯包办词曲创作的小情歌。他认为音乐是最快速拉近彼此距离的方式，从流行到摇滚，从摇滚到说唱，王林凯游刃有余，驾驭多种风格。刚说到了这么多的音乐风格，可以说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你就会去创作什么样的风格啊。那所以你是如何紧跟当下流行音乐的潮流的呢，小鬼？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在紧跟潮流，我觉得我只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跟随什么，就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就好了。 这位音乐人呢，听到他的歌时哦，大家一定会无限的摇摆。让我们要欢迎的是本届拿下十大金曲肯定的 NONO。 恭喜 NONO。 要说过去一年广受年轻人欢迎的歌曲，怎么可能少了这一首 R&B All Night。 这是 NONO 和他的组合更高兄弟组合的一首歌曲，收录在 NONO 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除了朗朗上口的旋律之外呢，作品当中复古的 R&B 编曲和自然的流动感也让他深受好多好多听众的喜爱。 Hello NONO， 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好不好？ 心情非常的激动，然后感谢大家。 有没有什么作为 rapper 的情话要跟喜欢你的乐迷朋友们说？ 如果没有大家喜欢听这首歌，我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感谢大家的喜欢听这首歌。 接下来我们和 NONO 一起进入他的布鲁斯之夜。 去见你 Baby let's R&B all night You just wanna R&B all night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却变成我下次再来的期待 yeah, yeah. Oh my lov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越优雅，越从容。一汽丰田凌放，耀目上市，高颜值、高性能、高科技，尽享优雅从容人生。详询当地经销商。一汽丰田。 卧室铺地板要做地面找平，不然地板铺不平啊。 你不说没增项吗？ 这不是增项，这是必须做的。 胡说，甩项就是增项。预交底项目权、水电、拆改、修复等等都能清晰判断，签约前就让你明明白白，不少报不瞒报。装修选巨人之家自营的巨人装饰，钱款交巨人之家，放心装修没增项。 现在打400-818-0096预约11月装修优惠，记住哦，400-818-0096。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全新捷豹 XFL 豪华运动旗舰轿车，于动静间尽享尊贵豪华，以耀目风范成为瞩目焦点。购车尊享前370月供假日贷，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点档带你出发，欢迎你继续收听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周末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 ，Morning， 早上好，我是戴毅。今天我们有个特别的安排，就是带领大家去感受在两天前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举行的第28届东方风云榜棒音乐盛典的录音实况。所以接下来即将出现在我们耳畔边的，可能是更多的乐坛新生力军的声音，他们也让今年的盛典充满了勃勃的生机。这就是。获得了今年新人奖的任逸飞、马天逸，以及接下来正式以个人身份发展演艺事业的歌手戴萌，我们一同来感受他们的精彩演出。 接下来我们将要揭晓的是本年度两位东方新人了，他们分别是任逸飞、马天逸。任逸飞从小受到音乐和舞蹈的熏陶，在结束了海外的音乐学习之后呢，回国开始创作自己的音乐道路，发表了多首原创单曲啊，民谣到流行到 R&B 到说唱，面面俱到，不设限。马天逸来自上海本地的音乐人 Lifehouse 的驻唱经历练就了他扎实的唱功，轻松驾驭，自由切换。恭喜任逸飞、马天逸，所以一生只有一次的新人奖拿到手了。现在有什么心情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吗？ 大家好，我是任逸飞 Jerry， 很荣幸来到这个舞台，然后去追逐我的梦想，做更多优秀的作品给每一个人。 来听一听马天逸此刻的心情。 感谢我这首歌的音乐制作人郑伟老师，然后感谢在我身边一直没有离开的人。其实拿到这个荣誉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 然后让我之后的日子可以更努力的去做出更好的音乐。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把舞台留给我们的东方新人了，掌声欢迎任逸飞、马天逸。 乱世起冲，百川如流， 任逸飞带来的国风新歌，接下来有请马天逸带来歌曲《醒来》。 也不管我如何抵挡，不管我有多苍茫，思绪一回到你就像个小丑一样，那不是我大醉一场、也被掌声回忆带到的绝望。有种醒来送飞的梦里变成了遗憾，其实在闭上眼追溯着当时的对白，却无法重来。有种愉快是在心事烦的混合状态，那自曾来称赞，只是那份陪伴依然不在乎，越卑微越缓 面的重来，越贪婪越得不到故事的圆满。怪我怪我把痛心如烈就分开，怪我的过程有种醒来总对的梦里变成了遗憾， 接下来有请戴萌带来充满异域风格的迷幻舞台 How We Do It。请发卡李一彤为我们点亮 City Light。 你说的世界 City Light， 星空褪色的时候，却是正在失眠。白光洒下很轻松，恍惚的四周。什么关系都错，天一变多心碎，再说出口都不会。

次睡。听妈妈汗水在上，她的一个月的潮汐汗过，竟然都被懒得再睡。嗯耶，躺在她一杯一杯倒，一心回头忘了就被怪，一瞬间全部击退。这把酸痛还说着不累，还放手和手握着的高一回，这段在生命世界里回偶偶就算没再碎。一直想着你包围，好像我这里收藏我们消失的眼泪，毕竟就见鬼。可我扮演的 DJ 还在一般怕作响。 How come you look so tired? Welcome to my wonderland party。海风说还想我借他靠一回，就站在想你世界里回哦哦，就算被踩碎，还有些笑着被包围，好像热衷于收藏我们小说的眼泪，比珍珠珍贵。可我扮演着 DJ 孩子一般比他走向。 How come you look so tired? Welcome to my wonderland party。成为梦的傀儡，看谁不愧对熬夜冠军称谓，让我们把星星熬累，看超级跳对 baby。 Wonderland Party 的舞台首秀也留在了我们东方风云棒音乐盛典的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荣耀时刻，接下来要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一位啊，三次光临我们的音乐盛典，他背后为音乐为梦想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而每一次在这个舞台上的炸裂表演都得到我们的极度认可，我们也太爱太爱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今晚获得最佳制作人、最佳专辑两项殊荣的张艺兴，有请。 恭喜艺兴。张艺兴在2020年发表了自己的第四张原创个人专辑《莲》，专辑当中他全情参与到幕后的创作和制作当中，将自创的标志性的 M-pop 的风格展现无遗。在他看来，用实力证明中国风没有公式，只要有传承、有创新、有热爱，风就会从东方来。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要问问张艺兴了。M-pop 目前呢，其实已经到东的这个阶段，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阶段性的目标要去实现吗？ 希望做更多好音乐给大家，大家可以期待一下2022年不一样的张艺兴，不一样的音乐。 是，那今天来到现场就是很棒的音乐人的代表，做一个最棒的动作，好不好？ 不是。这么多我不敢代表，我们有很多好的音乐人，希望跟我们的音乐市场越来越好，跟更多好的音乐人一起合作。 掌声欢迎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张艺兴，恭喜他摘得本届盛典的最佳男歌手和十大金曲的殊荣，恭喜艺兴， 恭喜艺兴， 恭喜恭喜张艺兴啊，凭借专辑《莲》摘得了本届最佳男歌手的殊荣。那专辑当中的歌曲《玉》也是获得了十 十大金曲的肯定。这张唱片当中，张艺兴也是把中国传统的元素和流行元素进行了结合，用说唱的方式讲述了中国传承多年的经典故事。这一次啊，看到艺兴，可不可以说是在你三十而立之后获得的第一份殊荣？是不是？身份有了一个转换，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节点，有哪些特别的话要送给一直支持你的歌迷朋友？ 所以感谢各位，感谢主办方给我的这个荣誉啊，我会继续努力的。然后对，也在准备一些这个特殊的礼物给到我的歌迷朋友们，希望他们会一起期待吧。 让我们掌声欢迎张艺兴。 这是一颗心脏，诉说一颗心脏，心中有致命的感觉。我曾经痛心的诉，世人都笑看我吃下的苦，我早有彷徨还不依的苦。说是一颗心脏，诉说一颗心脏，心中有致命的感觉。我曾经痛心的诉，我只剩在山顶不离的 路。Live for the fame, live for the fame, 舆论混杂的世界笑我醉。 Live for the fame, live for the fame, 清醒的人们却还在装睡。 Live for the fame, live for the fame, 我把这固有的枷锁打碎。 Live for the fame, live for the fame, 管他们谁又是谁。 Now keeping it moving, yeah, yeah, just keeping it moving, yeah, yeah, just keeping it moving.Fast, yeah, moving past, yeah. You're gon' lie, you're gon' sad, you're gon' mad, yeah. Oh, I did it, oh, I did it. 他们理解不了 so they all hate it. 愚钝的眼光怎能看得见我点燃你们永远熄不灭的那一团火。 I burn, yeah. 抬起头来等着看吧，别再故意装聋作哑，我会改变游戏玩法。数十年苦心酸，心中有致命的，

这么 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你还在等什么啊？ 给我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平凡的日常不再平常。 给我抱一抱一下，抱满了我的沙发，浪费那地久天长，直到那地老天荒。给我抱一下好吗？ 来自于八三幺乐团和柯佳燕的共同合作，虽然很多人听完之后觉得柯佳燕还是好好的去演戏吧，但不管怎么样，八三幺的作品还是听过之后过耳难忘的。虽然说爆款剧《想见你》已经红了快两年了，这部剧也让很多人认识了八三幺乐团，所以这一首新歌真的很适合冬天抱团取暖。好，带你出发，欢迎你在八点档的时候继续收听，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戴毅。接下来有请李荣浩，山川。 却收留不起我和你。山川怒了，难怎么难，把殉情火拉去都随你。风筝结那般开多山的道，一次尽太多人的身体。人们啊，只不过是公主山体的你。 一起来关注一条大剧院的演出动态消息。歌剧《游吟诗人与茶花女》弄臣齐名，是歌剧大师威尔第的通俗三部曲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各大歌剧院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2021年是威尔第逝世120周年，大剧院将会在11月27号至28号推出音乐会版歌剧《游吟诗人》，再现歌剧大师的不朽名篇。详情请咨询6655000。 When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can't sleep, stuck in reverse. Tears come streaming down your face when you lose something you can't replace, when you love someone but it goes to waste. Could it be sleepy, and there is no place I'm going to.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n the jingle jangle morning, I'll come following you. Though I know that evening's empire has returned into sand, vanished from my hand, left me blindly here to stand, but still not sleeping. My weariness amazes me, I'm branded on my feet. I have no one to meet, and the ancient empty streets too dead for dreaming.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m not sleepy, and there is no place I'm going to.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n the jingle jangle morning, I'll come following you. Take me on a trip upon your magic swirling ship. My senses have been stripped. My hands can't feel the grip. My toes too numb to step. Wait only for my boot heels to be wandering. I'm ready to go anywhere. I'm ready for the fade into my own parade. Cast your dancing spell my way. I promise to go under it.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m not sleepy, and there is no place I'm going to.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n the jingle jangle morning, I come following you. Spinning, swinging madly across the sun. It's not aimed at anyone. It's just escaping on the run. And but for the sky, there are no fences facing. And if you hear vague traces of skipping reels of rhyme to your tambourine in time, it's just a ragged clown behind. I wouldn't pay it any mind. It's just a shadow you're seeing that he's chasing.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m not sleepy, and there is no place I'm going to.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n the jingle jangle morning, I'll come following you. And take me disappearing through the smoke rings of my mind, down the foggy ruins of time, far past the frozen leaves, the haunted frightened trees, out to the windy beach, far from the twisted reach of crazy sorrow. Yes, to dance beneath the diamond sky with one head waving free, silhouetted by the sea, circled by the circus sands, with our memory and fate, driven deep beneath the waves. Let me forget about today until tomorrow.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m not sleepy, and there is no place I'm going to.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n the jingle jangle morning, I'll come following you.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只要是好答案，别回头看，回 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幸福在的地方，要让黑暗终于得到释放。就算逆光，也要收集更多正面能量，要让感动随时余波荡漾。一点点累积有了重量，我一天天找到清楚方向，心一遍遍开朗，变得不彷徨，不一样。城市的光照亮着模糊的脸庞，看谁在一路崎岖和我走风霜，安静的陪伴是奇迹，让笑容很阳光，让城市的光沸腾着微弱的希望，梦一起和它前行，紧抓着步伐，小小的勇敢是奇迹，无限的延长。哦，找到信仰。就算逆光，就算慌张，也要收集正面能量，要让感动永远都不散场。当爱一点点累积有了重量，一天天找到清楚方向，心一遍遍开朗，变得不彷徨，不一样。城市的光照亮着模糊的脸庞，看谁在一路崎岖和我走风霜，安静的陪伴是奇迹，让笑容安静的陪伴是奇迹，让笑容很阳光，让城市的光沸腾着微弱的希望，梦一起和它成型，紧抓着步伐，小小的勇敢是奇迹，无限的延长。Thank you.

而且他还演唱了《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 Remember Me， 状态真的非常不错，嗓音依旧纯润干净通透雅正，所以很期待有机会能够在现场听到 Roland 的演唱。好，带你出发，继续跟你分享好歌。接下来这位啊，他真的是又是演员又是歌手，我们听到的是张瑶，《萤火虫》。 萤火虫飞向去远方，他看看身旁，灰的白的都是假的，对世界挥动了翅膀，被投射了光，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有一天如果飞过世界的边缘，它是否留恋奔向你的每天？如果说我是渺小萤火虫，飞行在有你轨迹的星空，是否我就能寻回你的光？能否再次拼凑散落在风中？ 这首歌叫《萤火虫》，其实他的新专辑《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真的是会让我产生一种真的很想从头听到尾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啊！不仅是因为记住他当年走红那首《有你相随》，也看到了很多影视剧当中张瑶作为配角的高光时刻的出现。 突然就下起了雨，突然觉得现在一抬头会看到你，依赖的你的呼吸，离开之后落在谁身体？调皮的不允许你，留我独自在这狼狈的毫不留情。习惯以为你会故意从背后拥抱，嬉笑一场闹剧。 我宁愿相信这也是你的轨迹，任我在这里呼喊着你的姓名，这次要生气不会再原谅你，别用道歉的口吻哄我开心。我宁愿相信分离是你的轨迹，在天黑之前抱紧我还来得及，我在这里还放不过自己，你离开的好随意。陌生的人在游戏，是谁宣布了这场不安已成定局？爱你终于是多余，留下尴尬的冷静，全在原地。我宁愿相信这也是你的轨迹，任我在这里呼喊着你的姓名，这次要生气不会再原谅你，别用道歉的口吻哄我开心。我宁愿相信分离是你的轨迹，在天黑之前抱紧我还来得及，我在这里还放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Baby, crave for a moment just like this. 听的一首歌，可能不管任何一个季节当中听到都会觉得很舒心。 Nina Nesby Summer Flame 背靠背登场，两首英文歌。接下来有请的是限定组和 Supersonic Fly As Me。 With a player, take you downtown where they treat me like the mayor. Take you to the crib where you take it upstairs. What's upstairs? Shit, I'ma show you later. Don't need a spatula, everything catered. Extra flavor, go ahead, sprinkle some truffle on your mashed potatoes. I'm trying to love. Is you gonna love me back? You only get what you give. Ain't you heard of that? Look here, I don't ask for much. You know what I want, I just want what's there. sonic smooth like a Mac. Float like a butterfly on every single track. And the only language that I speak, girl, is spec. So once I give this game to you, I can't take it back. Hollering at you from a 1977 Monte Carlo. Hard act to follow. It's showtime, trying to boo you up like it's the Apollo. Your walk is vicious.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You and me together. Woo, that's something different. Ooh, come on. I don't ask for much. Silk Sonic 已经是面世了，很多人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并且听到了很浓浓的复古风。不过专辑里的哪首歌究竟是你的心头好，还是要排个顺序的哈。有机会的话可以跟戴姨来分享一下。好，继续来听歌，达文西乐队摇摇。 曾见了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斯汉的新歌《二十一小时计划》。 我在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跟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斯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路上两旁的灯慢慢亮起来，下了班的人潮把街道都布满，站在十五楼的窗外往下看，这座城市突然忙碌了起来，人山人海的车站，人来人往的等待，怎么办？我突然感伤了起来，觉得自己好孤单，怎么办？我突然想念了起来，怎么删？女孩，你想在这城市找一个未来，我们活在不能安逸的年代，站在人生十字路口回头看，错过的人也许不会再回来，人山人海的车站，人来人往的等待，怎么办？我突然感受了起来，觉得自己好孤单，怎么办？我突然想念了起来，怎么删？ 九点档带你出发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可能会有听友说，在周末的早上带你出发一定要蹲一首沈以诚的歌，很多人也非常喜欢他温暖而治愈的嗓音。希望今天你望向窗外的时候，窗外的天气不会像前两天一样雾气弥漫，出现在你眼前的 会是一片通透的天空。 人潮白流中间，心愿一念跳破心间，情意完全就在这目之间，心事热落落月炎炎，一笑一热情牵，从此痴情只为你而痴情，走过在我人眼，雨夜西窗共剪，成全人世间万千，冷暖悲欢也缱绻，缘与缺虽然变幻无限，漫漫思念从未减，遥遥相望不变。 听到的是动画片《斗破苍穹》的主题歌，国漫配国风算是一种经典搭配。但刚刚《花月夜》这首歌没有采用时下特别常用的古风的编曲，反而是采用了流行舞曲来打底，再加上古筝穿插在其中，若隐若现的感觉，听上去反而觉得很好听，很有新鲜感，律动感也很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让国风背靠背登场，来听胡夏这首《观蝉歌》。 如见殿外怀远客，雪笑无极喧，红线缭绕庭前树，香绿飞如云，垂暮残雾无情夜，观赏轻松不提及，抬眼见他枉然眉牵你，无人此来烟卷半世沙，烟香松松皆空寂，留作青灯飞千舞，僧老难照应，见过岁岁年年浮游舟去，闻香之人最清醒，身无回言，心如明镜。我观过青烟去，来世已注明，观过踏雪中寻，茫茫殿外惊，观过红线悬，轻吹到千年万缕，不必问过余音复有何时去，观自在垂眉眼，万事皆散尽，只待聆听佛音观山歌曲。 酒精。 痴傻，面向松松皆空寂。拂去灵台一寸光，山河焕然醒。见过年年岁岁，春秋更替，前生之人最清醒。身无悔言，心如铭记。我观过白马可饮。若思明观过他也贪心，可怜许多情，观过红尘之外，多少过并非影。不必奔波于音，复有何时去，观自在垂眉眼，观世界三境，只待聆听佛音，观山河周经。钟声，万烛辉灯摇曳，映山河，照阳生。又想往来坎坷，我已无从争。天地犹如尘埃，世人又何从？愿以千金万颂，换千古一梦。 你怦然涌现，我蓦然回 世界，人到人海反复千百度，永远超度永不得解脱的苦，你怦然涌现，我默然回首，光辉停住，灯火阑珊处，你的画面其中斟酌你的眼，我找到真的世界。 是带你出发，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我有一段爱落款上将前世印记，一场天晴一场雨因我如洗平添着醉，愿一抹香茗酌一杯飘逸。 一听就知道是歌声婉转的林玲子要登场了，黄龄入画江南，她的声线真的太适合展现江南的画卷了，仿佛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农家炊烟袅袅升起，夕阳的余晖下，人们自在而恬静的生活 着。黄天色如雨季分流，属于听桥面绝律，溪声如雨，风吹杨柳絮，孩童真嬉戏，火浪叫卖声淹没了马蹄，谁家两人又来还你，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将前世铭记，一场天晴一场雨因我如洗平添着醉意，一眼一抹香茗酌一杯飘逸， 头几钩画中了你，举琵琶中的音律谱曲出了你，盛装中的丝线晶莹，根根分明映衬着你，千帆历尽清醒，我有你。点一盏星星相映，远远守护你，你留给我的耳语都是爱意，策马疾驰昼夜四季，风花雪月都看记忆，悄悄说最喜欢你怀里，要长相守也要听此刻宠你，要心无邪也要亲眼角眉心，要两不疑要坚定彼此相依，要一起看天明再等风清，要三月云今夜清晰数星星，道上春光花秋尽繁华看尽，双鬓也要一起，暗自的许诺约定都送给了你，每一步都很全心陪伴着你，这是故事背景，我们才可以执笔，结局何在哪里要一起，要长相守也要听此刻重鸣，要心无解也要亲眼角眉心，要两不疑要坚定彼此相依，要一起看天明在等风清，要三月雨清月清细数星星，要上春光花秋尽繁华看尽，要哪怕你千万里心都不应，有天白了双鬓也要一起，你说月明星稀，我说 周深的要一起，虽然热播的《锦心似玉》早已经完结，剧情虽然到此为止，但是旋律和 OST 哈、一旦出现的时候，那些感受还是会深刻的留在心里面的。所以近期每次听到周深的这首《要一起》，就觉得是徐令宜和罗十一娘在发糖，有在一起发糖的时刻，就有剧情需要虐一下观众的时刻。那另外一首来自剧情当中的很有代表性的 OST， 我们一并来听听，郁可唯《锦心似玉》。 桃花妆，炉火煮茶香，素心只锦绣时光，月色静静躺，纸短情一场，只盼人一双，秋风凉，登高凭栏望，青山日暮掩成行，白马牵关窗，是谁的念想如梦归故乡，终难忘用你温暖手掌，握紧我去长风狂，未曾想前路漫长，情丝成双，我仍在你身旁，心滚烫似这般两相望，心深处再无需隐藏，人世间多少聚散，多少无常，携手到天荒。 高凭栏望，青山日暮烟尘行，白马千关窗，是谁的念想如梦归故乡。终难忘用你温暖手掌，握紧我去乘风破浪，未曾想前路漫长，情丝成双，我人在你身旁。心滚烫似这般两相望，情深处再无去隐藏，人世间多少聚散，多少无常，携手到天荒。终难忘用你温暖手掌，握紧我去乘风破浪，未曾想前路漫长，情丝成双，我人在你身旁。心滚烫似这般两相望，情深处再无需隐藏，人世间多少聚散，多少无常，携手到间多少聚散，多少无常，携手到天荒。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好了，三个小时的带你出发，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邀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最后来听谭咏麟和李健共同合作的这个现场版本 Live 版本的《水中传奇》。好了，感谢收听，祝愿你周末快乐。 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风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风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